是否还有勇气去爱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一周新闻盘点。 今年九六九，一周新闻盘点，我是英奇。西安一大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做29年保洁人员，最终找回13多年的儿子。中国将建设首条超级公路，全长161公里，采用双向六车道，并且该条公路还将支持无人驾驶。最新发布2018中国最好大学排名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位列三甲。近日，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·沃兹尼亚克出席了《经济时报》主办的全球商务峰会。在会上，沃兹尼亚克表示自己的7枚比特币被骗走。近日，葛优躺侵权案终于落判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其赔偿葛优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7.5万元，并赔礼道歉。2018年国际田联世界室内巡回赛中，中国选手苏炳添以6秒50的成绩获得男子60米冠军，并以3战全胜的成绩拿到世界室内巡回赛男子60米总冠军。以上就是本周新闻资讯盘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就过站，他的心已走样，过路人不值得你念念不忘。不要让走远了的他让你对爱绝望。 Oh no， 我懂你难舍的是真心一场，尽管感情里多善良也不保证有天堂。错了的挣扎， 紧紧抓住过往， 能证明永恒吗？ 他早已有了他， 另一个承诺和另一个他，何苦你还沉沦在麻醉自己的童话？在痛苦里逞强， 深深爱过的他， 只是年少轻狂。更好的他带着遗憾走下去，遗憾会开成祝福的花。 好的。 值得拥有更好的他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3月2号星期五，正月十五闹元宵，天气啥样马上见分晓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在-1度，最高气温9度左右，风力3级，天气多云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1度到13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3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海淀在-1度到9度，丰台0度到9度，大兴区-2度到9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延庆野鸭湖在-6度到7度，北京云蒙山风景区在-3度到8度，银山塔林风景区在-1度到8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今天呢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元宵节，按照华人传统的卫理学习俗呢，正月十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月亮。听说啊，最好是要背张弓，拿支箭，还可以在白纸上画弓箭，然后对着月亮大声喊嫦娥下来吃元宵了，这样呢就能让你和在场的朋友们都能好运连连。听说啊，这也是狗年春节过后让自己改运增加桃花的机会，不过真的假的还不曾验证，但是图个节日气氛，让大家也都能乐呵乐呵。到了元宵节，参加灯会赏花灯呢是我们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，在绚丽的灯会上可以观赏各式花灯，参加有趣的猜灯谜游戏。延庆永宁古镇新春花灯庙会呢都会有精彩的活动，而欢乐谷的奇幻灯光节将陪伴游客到3月15号，可以说正月十五的北京是如此精彩纷呈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心中就没放弃退让。

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看看本期节目是谁点的什么歌呢？看到微信后台留言，有一位叫做叮咚的听友想点一首林志炫的单身情歌，并留言说，我现在单身不是不敢再爱，不是怕受伤，就是对的人还没有出现，真正愿意包容我珍惜我肯陪我走一辈子的人还在路上，在他来之前不怕孤单。好了，一首单身情歌送给你，也希望你早点遇到对的人。平凡的人生有不平凡的故事，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下午18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怔怔看他溜走，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，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痛，找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情的、痴情的、绝情的、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。 有情似水，爱共永，未怕高风吹散了热爱，万水千山总是情。

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看看吧，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。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。 当那嘹亮的汽笛声刚刚停息，我就沿着小巷树下走去，清风吹拂不停，在茂密的山茶树下，风吹乱青年悬钩和铁匠的头发。茂密的山楂树，白花瓣树开放，我们的山楂树呀，它为何悲伤。 的痕迹，大雪也

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。多少次我挥挥走很难过的路，我善良的姑娘，多少次回头望，我站在小河旁。 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

真的停留，不要让黑暗拥抱着我。好久以来我已尝到橄榄红色，留着彷徨，留着叹息，留着冷漠。也许你真正的路过，短暂的停留，不要等明天再说爱我。只有在今天，你是我所有，我的今夜将是千年的寂寞。只有在今天，你是我所有，我的今夜将是千年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四。